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Hello， 我是吴美玲，是一名在校的学生，我今年读大二，我在运城上学。最近令我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最近回了家，回了我的家乡大同。虽然说都是在山西省内，但是有着12个小时的车程，回家也是特别的激动啊，因为在外面上学就感觉到很孤独嘛，然后总在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句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清明放假嘛，然后我就跟老师请了2天假，然后就回家了。回到家就感觉家是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温暖，这是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心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年大大，还提示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阴晃晃，牵手的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音乐所有类型中的一 种 而已。 对对对对， 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他只是偶尔，比如听一下，或者每周或者每周一的时间，我们规律听一下，这都 OK 的。但是，请在他其他的时间，比如多给他听一些不一样的曲风，比如交响乐呀，然后非洲音乐呀，然后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他这时候是需要就是打开自己的听觉的这个范围的，不要只局限于一种。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一个关键的点，嗯，对于小朋友来说，音乐的类型一定要足够丰富， 对， 一定要足够多，让它涉猎广泛一些。 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像广场舞这种，我听明白了，一周也就是一次。那咱们姥姥们不要太多数了，别天天带着去就行了。 这个根据家庭的 情况， 和谐的状态来决定。 他可能不会喜欢那个歌，但是他没准会喜欢上了广场舞。 好吧，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稍后也欢迎您继续。一定要锁定不要调台，关注到 FM982AM927 更多精彩节目。提示一下，错过绝对后悔一年。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稍后的更多内容。回见，拜拜。To work. Beautiful. And my father will be pacing the floor. Just listen to that fireplace roar. Now really, I better scream. Sweetheart, what's your hurry? Well, maybe just a half a Why don't you put some records on while All I pour? The neighbors might think. But baby, it's bad out there. Say, what's in this drink? No cabs to be hired. Sense in hurting my pride. I really can't stay. Baby, don't hold out. Oh, but it's cold outside. I simply must go. Baby, it's cold outside.It's cold out there. Oh, this welcome has been so lucky that you dropped so in. So nice and warm. Look out that window at that door. My sister will be suspicious. Gosh, your lips look and delicious. And my brother will be there at the door. Waves upon a tropical shore. Oh, my baby. You're so delicious. Well, maybe just one little kiss more. Never such a blessing. Oh,、 before. I've got to go home. You'll freeze to the bone out there. Say, lend me a comb. It's up to your knees out there. You've really been grand. I thrill when you touch、 But、 my hand. But don't you see? Pneumonia